这是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情 will decide how the sitting room looks. Right. 当你把墙的颜色，当你把窗帘都决定好了以后，你的房间的格调也就出来了。所以这两件其实很重要的事情。为了做这两件 ，first， 首先、 first， we took all the things off the walls， 把墙上的东西全都取下来。首先 ，we took all the things off the walls。Can we see Cindy？ We took off all the things from the walls。 You can say that. Okay, 这个表达是这样的，我们说从墙上取下来东西， We took all the things off the walls. 这是一个表达方法。或者呢， We took off all the things from the walls. 但是 Cindy 说，显然课文的表达更清楚一些。And carried the furniture outside. Carried, moved. Right. Yeah, right. You can also say moved. 就是把这些家具呢全都搬到外边。Carried the furniture outside. 要进行装修了。下面一段。 We didn't want to get paint on the floor, so we put newspapers on the floor. Each of us started on one wall. We each had a brush and some paint. 接下来我们可以算出来。他们有多少人在工作呢？ How many people were working? Uh-huh, that's a little tricky question. Because then each of us started on one wall. Ah, so must be at least four people. Okay,、yeah. each of us, 每一个人负责一堵墙 Each of us started on one wall, 从 每一面墙开始。所以 Cindy 和我都认为只很可能是四个人。We each had a brush and some paint. 他们开始刷墙的工作了。这样大家注意，为了不使得地上染上油漆 ，We didn't want to get paint on the floor. So 做什么呢 ？We put newspapers on the floor. 我们把地上垫上报纸。那么下一段 ，When we finished painting the walls, we painted the window frames.We painted the walls light yellow, and we painted the window frames white. Okay, 他们把墙漆的同时呢，漆了窗户。什么颜色呢 ？What color did they paint the walls? They painted the walls light yellow. They painted the walls light yellow. 把墙漆成了浅黄色。淡黄色。然后呢 ？What color did they paint the frames? White. White, 把窗框呢都刷成白色。We painted the window frames white. 特别强调 window frames, 窗户框全都是白的。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 We started painting the room at 9 a.m. and finished painting it at 6 p.m. Later, we put up some new curtains and now the room looks very attractive. 经过一天的劳动。At 9 a.m., 早上9点开始，然后 finish painting it at 6 p.m., 晚上6点才结束。这里我们注意，它用 later， 在这个后面的时间，睡觉前吧。We put up some new curtains， 换上了新的窗帘。Put up， 挂上，放上。Put up， we put up some new curtains.And now the room looks very attractive. 看上去极其漂亮，很吸引人。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心理活动。累了一天，房子变了样。想一想，白色的窗框，淡黄色的墙，再加上非常新鲜和漂亮的窗帘。No wonder the room looks attractive. Right. What's the color of your curtain, Cindy? My curtains at home are... beige color, light brown, very light brown. Yeah, light brown, 淡咖啡就是浅棕色。Light brown 是 Cindy 家里的窗帘颜色。 Right, how about your curtains? My curtain is green. Green, oh, I like green. Yeah, a little bit dark. Dark green. A little bit, not really dark. Yeah. It's not very light. I like those steady colors. The medium, yeah. The medium.Cindy 问我家的窗帘什么颜色 What's the color of your curtains? I say, it's green. It's a bit dark green. 有一点深绿色。 有点深的绿色，但不是墨绿色。 嗯， 所以他说啊，这是中间颜色。OK， and 我们看一看，除了我们今天开始使用这些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时态以外，我们这里头用了很多实用的动词短语 ，paint it with light， paint it light color， 把它涂成浅色，或者说 put up the curtains， 挂上窗帘，换上窗帘。请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注意这些。 Hey Ginger, what color are your walls? Yes, the color of my walls, 我家墙的颜色。Let me tell you, Cindy, it's very light pink. A light pink? Oh, that's different. Oh, yeah, very light pink. You cannot say it's pink when you say it at first sight. Oh, okay. But it has some pink with the white paint. Oh, interesting. Right. You cannot think of that color in your mind? It's hard. Maybe I'll have to come over and see it one day. Okay, Cindy 说哈，我想不来你那个浅啊粉色能浅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告诉他，如果浅的话呢，你当时看的好像是白色，其实里边有一点粉色。他这么困难的颜色，我想象不出。我有一天可能要到你家去看一看。And the color of your walls, Cindy? Well, mine are the same as in the text here. They're light yellow. Cindy 很高兴。Mine's are the same as the text here. 就是说和书里那个墙是一样。It must be light yellow. Right. It's great for winter time because it makes it, the room seem warm. It's great for winter time. 在冬天这个颜色非常好。Because it makes you feel warm. 使你在房子里觉着非常温暖。We call yellow color.The warm color. A warm color, right. We also say that in America. Yeah, do you have some other warm colors? Red. Red. 我们说暖色，我们把黄色称为暖色 warm color. 然后我说辛迪，还有其他能想到吗？红色 Right. Red. Red and brown. Brown. 咖啡色 And I think green, too. Green too、yeah. 他认为绿色也是我觉得也是所以我们有冷暖色之分 OK, thank you listeners 谢谢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学习讨论 Thank you Cindy Thanks Ginger、 We finish here today Bye Bye Hi,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还好吗新的一周开始了在这一段与自学英语空中课堂相伴的日子里您是否又结识了新的朋友结识了新的伙伴呢其实由于工作本身的缘故呢我有幸与身边许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电话来信还有 email 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交谈中呢我也从他们的身上读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欣慰当然也有振奋今天呢我就想向您介绍有这样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邓真勇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位退休物理教师我和邓老师还真算得上是有点缘分北工大也曾经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呢就这样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我来到了这个阔别已久的地方环绕校园之后我和邓老师不约而同的也就转入了英语学习这个话题 那时候我以前就对语言很喜欢而且我喜欢呢不是像人家我有欣赏的角度因为我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是有欣赏的角度我是作为一种爱好作为一种享受在里头因为我自学过法语日语德语啊自学都没学成功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吧就说明我很爱好语言虽然我是学的物理专业但是我对语言呢我觉得语言很美特别是我学了那斯拉夫语啊那个语系那个里头那种结构我觉得很美的很严谨的很有意思日语虽然我都发现日语也是也有它美的一方但是我没学成功对吧这个英语最后我想我一定要把它学到一定的程度就到去年开始我下决心了就是我觉得它有用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呢、啊、这个世界决定了中国要人家要学英语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要跟我孙女儿对话我孙女儿将来一定她是离不开英语的哎所以我要跟她能对话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老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说打羽毛球过些年我羽毛球打不动了我还可以听可以说这样呢我的这个晚年生活就是老有所学 嗯，像老有所学都是很重要的。老有所学里头就包括你有老有所乐的问题。你孤立的提个老有所乐，你怎么乐法呀？对吧？总得有个东西啊。你要打羽毛球我很快乐，可我将来打不了羽毛球怎么办呢？我还得有一个想办法能乐啊。乐我很多，我给全国可以弹琴，对吧？我发现那些东西啊，我都试过了，它都有它的局限性。我发现这个学英语给我带来的乐趣，可能呢更方便、更省事儿、更经济。 本着老有所乐的平和心态，以及对语言所展示的美的追求，邓老师徜徉在英语学习的世界中。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和许多学习者一样，他面前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不可回避的。 我基础只有眼睛的基础，没有舌头的基础，没有耳朵的基础。对英语来说，因为我解放以后我学的就是俄语，但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要做论文，要看很多英语的书，所以从四年级开始自学英语，完全凭眼睛。那时候要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已经能看懂，借助字典已经能看懂专业书籍了。后来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一看到清华大学那人们的那种厉害啊，所以我就感到不能落后啊，疯狂的学自学，那也就能不仅能看英。一般的，而且呢，看一些个像 Physical Review 这样的一些杂志，也基本上可以不依赖字典。那专业书，我发现和我就发现其实没有多大困难，就是完全凭眼睛。那个音标啊什么的，国际音标、韦氏音标，就是完全是自己在那儿读不准，发音根本就没有发音，所以不能对话，不能对话。72年的时候，北京台啊第一次广播英语学习。就张冠霖，北大的张冠霖教授讲，我就带着我儿子学。那时候呢，我有时间，基本上我就带着他学。但是我不在的时候，我给他安排让他学。所以我儿子英语是不错的，就那点基础就相当不错。他学张冠霖的那个音就学得很，因为他从零开始学得好。可我就一直就没纠正过来，我的那个发音完全是凭我自己看书，所以发音一直到现在我的发音也不准。你看那天我看一个片子，那 hero， 我女儿说 hero， 你的发音不对 ，hero 是吧 ，hero， 这我发现老师他就没办法了，现在就是你怎么，你给我下多大功夫来学，我都纠正不过来了，就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做不到那个，我不可能大段的来跟你做英语对话 ，hill 和艾玛的对话，现在我基本上能听懂相当一部分了，所以我很高兴的就是在这儿，一开始是听不懂的。开始就是我跟你说的，去年那个朋友，他说他只能听到一个词儿里头，可是我说我能听到一大段，但现在我能听到很大一大段，只有他说的很快很快的时候，我听，我不能复述下来，但是我也知道大概的意思，因为听了好几遍了。你讲你放了多少遍，我就听多少遍了。而且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个节目现在，而且我相信呢，坚持听下去的人呢，有一定基础的人呢，他也会欣赏这个节目的。怎么说我都得还要继续学，因为我没有别的比这个更好的呀，老有所乐的手段。你们那个师傅啊讲得非常好，每天有点新东西啊，就是非常好。